是啊，我说的就是鼻炎。 阿飞哥，你只帮他俩月，怎么就不干了？ 就因为我说夏慈奶奶的儿子是他外甥，他就辞退我了。 哎，那不是他外甥又是什么呢？ 他说那是革命党，应该杀头。我这话也对啊。 哎，那昧心钱呢？ 他说那是我大义灭亲，官府给我的恩赏。狗屁，总归是昧心钱。他要我干啊，我也不干了。 哎，对，小种， 这纸人呐，也真不是东西。 就是。 阿贵哥，那你以后干什么了？ 那以后我做买卖。 什么买卖？ 一点小买卖。 哎呀，发财了啊！哎，发财了！ 哎，各位，今天阿贵请客，请大家多喝几碗。 喝 喝 说超过赵太爷，再说是差不多，那也是没问题的了。谁知道没过几天，这阿 Q 的大名又在魏庄的女人们中传遍了。 妈，我要的老虎帽子。 哎，别让他讨债鬼。 赵新嫂，哎呀，赵新嫂真漂亮啊！哎呦，多少金子都买回来了， 快给我看看。 多少钱呢？ 真便宜，才9毛钱。 9毛钱？哎呀，还有没有了？ 快去吧，去晚了该没了。 走，快走， 走，跟我回去。哎呀，这讨债，跟我回去。妈给你做，是听话啊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阿贵，阿贵在家吗？ 在呀。你们是来烧香啊？ 阿贵， 来。 你们这些贱人又都来找阿贵来了，怪事。 老头子，阿贵在家吗？ 在呀。 哎呀， 你是 阿贵， 怪事。 周七嫂又兴冲冲地跑来了。 老头子，阿贵在家吗？ 在呀。你也来找他，又打什么主意啊？ 哎，不是我找他，是赵太爷请他去。 赵太爷请他去？怪事。 真的？ 赵太爷不打断他的腿啊？ 哎，那是半年前的事了，还说什么？再说吴妈要走了。 我知道吴妈是你急走的。 这个死老头子嘴里净没好话。我找阿贵去。 阿贵，你出来一下。 阿贵，你出来一下。 那道上去，道上去，道上 去。 你知道我？ 我。 你又来干什么？ 嗨，不是我找你，是赵太爷和太太让你去一趟。 什么事？ 没别的事儿，他们呀，想买点你的东西。 没工夫。 阿贵呀，现在架子可大了。 我说阿贵，你就去一趟，赵太爷不会打断你的腿的。 对了，这次啊是他们请你去的。 行。 哎，这， 对，那么晚上去吧。 哎呦，晚上？赵家晚上是不点灯的。 那明天早上去啊。 哎呀，好，晚上就晚上。你可一定得来。 好。 哎，阿贵， 干什么？ 你可多带点东西来。 行， 你可早点来吧。 行了， 晚上的去就是了啊。 你可一定得来啊。 阿贵， 嗯， 你这东西是？ 这东西啊。 阿贵， 你还没找钱呢， 找还得钱呢。 难道是？ 这天晚上，赵府又一次破例在客厅里点了油灯，以等候阿 Q 的到来。这在赵府可说是盛典了。 哎呀，七嫂，就忙着点灯。这个阿贵怎么还不来？真急死人了。他答应了的，我再去催他。 你去看好门，